雷霆881，叱咤903，有谁共鸣？ 埃塞俄比亚，一个长期处于战乱的国家，令到当地人民长期生活在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状态。由历史记载中，我们亦知道埃塞俄比亚亦曾经同中国有过正面交锋。 咁去到五十年代咧，即系头先我哋经过咁长远嘅回顾，埃塞俄比亚都依然系世界上一个好重要嘅国家。咁特别系呢一位塞拉西一世国王咧，经过咗佢复国嘅经历，就更加得到全世界嘅尊重。咁嗰阵时咧，经常有啲世界嘅场合咧，都系轮之排辈嘅。咁佢作为一位好有份量嘅国王，在位咗几十年啦，就经常系排头位出现。咁呢样嘢咧，亦都令到埃塞俄比亚嗰个表面上嘅国力咧，系不断咁样增强。同时间咧，喺非洲独立运动开始嘅时候，佢都扮演咗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因为佢系仅有一啲未被殖民过嘅非洲国家，或者系未被长期殖民过嘅非洲国家。咁所以喺历史上咧，喺五六十年代就系成为咗埃塞俄比亚地位嘅巅峰啦。咁当时咧，对中国人嚟讲咧，埃塞俄比亚嘅实力咧，同我哋本身嘅历史咧，都系息息相关嘅。咁因为喺共产党正式嘅党史咧，就一定会记载咗以下嘅呢一页啦。咁就话说喺韩战嘅时候咧，埃塞俄比亚系参与咗以美国为首嘅联合国联军，就支援南韩。咁换言之咧，就系同呢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嘅北韩咧系对立嘅。咁喺一个好著名嘅上甘岭战役嗰度咧，中国嘅解放军咧就同埃塞俄比亚嘅军队有正面嘅冲突。咁当然最后咧就自然系根据呢个中国官方嘅正史咧，就埃塞俄比亚军队大败啦。自此佢哋知道咗中国军队嘅威力，跟住咧就慢慢先至调节翻佢嘅政策。咁但系居然有埃塞俄比亚嘅军队同埋中国嘅军队正面交锋呢一段历史，相信好多嘅朋友咧都系未必会了解。咁喺冇耐之前咧。中国有一位嘅钢琴家朗朗咧，就喺美国总统奥巴马嘅宴会上面弹咗一首歌，叫做《我的祖国》。咁呢首歌咧，正正系韩战嘅时候嘅爱国歌曲。不过今日咧，我哋唔想播呢首歌嘅，因为本身咧就未必系一个好高艺术水平嘅欣赏。咁啊，反而令人咧谂起另外一首歌。咁呢首歌咧系冷战时期一个代表嘅作品啦。咁当中都有提及过韩战嘅，佢系将好多冷战呢几十年出现咗嘅纷争同埋一啲经典嘅风云人物串联成为一首歌曲。咁呢首歌咧就叫做《We Didn't Start the Fire》。咁唱歌嘅歌声咧系 Billy Joel。 England's got a new queen. Marchie and Oliver, Roxy, Sapphire, and a good fire. 此时此刻有谁共鸣。本来非洲一个受人尊重的帝制国家，为什么会在香港人心目中留下一个黄土纷飞、居民骨瘦如柴的形象呢？ 咁话说，佢哋喺世人所认知嘅第一次近代嘅饥荒咧，就系出现喺70年代嘅初年。咁之前咧，佢哋嘅国力喺60年代尾开始咧，就开始出现走下坡嘅倾向啦。咁话说，呢位塞拉西一世咧，虽然曾经都系十分之受国民嘅欢迎，但随住佢在位越嚟越长咧，咁亦都开始有越嚟越保守化嘅倾向。咁喺1960年嘅访问巴西期间咧，国内就发生过一次嘅政变。咁自此咧，佢喺國內嘅統治咧就開始冇咁穩固啦。咁呢一段嘅經歷咧，有一位波蘭嘅作家卡普欽斯基咧，就寫過一本好出名嘅書，就叫做《皇帝》，就係講佢點樣用一啲好傳統嘅中國古代式嘅宮廷政治嘅方式，去控制一個咁廣闊嘅國家。咁你用一啲咁古老嘅方式去控制現代國家，自然咧係好難得到現代人民嘅共鳴嘅。咁所以喺60、70年代咧，反對呢個政權最激烈嘅咧，就係當時嘅大學生啦。咁所以大學生成為咗埃塞俄比亞當時所謂動盪嘅泉源啦，咁國家同埋國民嘅關係會越嚟越緊張，咁喺嗰個時候咧就正正發生咗西方開始注視嘅饑荒啦。咁第一次嘅饑荒咧就係喺70年代出現啦，高峰期就係喺1972、1973年度，當時死嘅人咧估計係40000至80000之間，咁同我哋今日喺東非出現嗰個嘅饑荒咧已經係相差無幾噶啦。咁但係同今次嘅饑荒唔同嘅咧，就係當時全世界係十分之注視呢一個埃塞俄比亞嘅旱災嘅。咁因為咧有一幅好經典嘅圖畫咧，就係喺70年代初期咧，經過西方嘅攝影師去到埃塞俄比亞，再去傳出去全世界，咁啊成為咗呢一個旱災嘅一個代言嘅影像。咁呢幅图画咧就系讲述呢个塞拉西一世啦，就喺全个国民挨饿嘅时候咧，就去喂肉俾佢嘅狗。咁而佢装呢个肉嘅器皿咧，就用金做嘅。咁成个景象咧，就令到全世界发现呢个国家贫富悬殊相当之严重啦。咁再加上当时嘅传闻，佢有好多宝藏啊，即毕竟系神嘅子女啦。咁啊，所以令到佢哋国内嘅不满咧系越嚟越升温。咁而呢一幅國王喺饑荒期間喂肉俾狗食嘅相咧，就變咗喺70年代其中一份世界最經典嘅照片啦。咁自此之後咧，塞拉西一世面對國內嗰個危機會越嚟越大啦。咁慢慢出現咗真正足以有能力推翻佢嘅政變。咁最終咧，佢喺1974年就被推翻落台。咁亦都係終結咗整個埃塞俄比亞嘅王朝嘅管治。咁而當時嗰個饑荒咧，正正係呢個政權點解最終被推翻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咁因為當時呢，埃塞俄比亞嘅官員呢經常都係好唔得體咁答返世界嘅問題，即譬如佢話本身饑荒就係一個我哋嘅世界經常出現嘅現象，並唔值得大驚小怪，我哋本身呢就有一個天然嘅制度去抗衡饑荒嘅，就算佢哋死都好啦，本身我哋嘅制度，我哋嘅土地呢都係足以調教嘅。咁呢類咁樣嘅說話呢傳到去西方，自然會有十分之大嘅反效果。咁而埃塞俄比亞等同於貧窮嘅形象，呢一個咁樣嘅相連咧，正正係喺70年代開始，全世界先至會認同嘅啫。咁而講到埃塞俄比亞呢一種形象，就由60年代嗰陣時一個仲尚算係非洲嘅大國，變成一個經常我哋會聯想到骨瘦如柴嘅小朋友嘅貧窮國家啦。咁講到呢一個咁樣嘅形象咧，又令到我哋諗到一首歌咧，係台灣嘅歌星洪天平嘅《火柴天堂》。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埋着火柴温饱我的梦，一步步冰冻，一步步寂寞，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一把火柴燃烧我的心，寒冷夜里挡不住艰辛，风刺我的脸，雪割我的口，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有谁来买我的火柴？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有谁来买我的孤单？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 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 刚才讲过七十年代阿松河比较的饥荒，当时死了400,000人，这个在当时的水平来讲都不是一个细数目了。但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一次的阿松河比较的饥荒并不是七十年代这一次，而是八十年代那一次。咁八十年代嗰一次咧，就真系一个特大规模嘅饥荒。咁估计成个国家咧死亡嘅人数咧，至少系有100,000人。咁一个100,000人死亡嘅天灾，无论系古今中外都好咧，都会系一个十分之严重嘅事实啦。咁但系呢一个咁样嘅事实，点解可以得到注视咧？同当时嘅政治局势都好有关系嘅。咁话说呢、这个塞拉西一世被推翻之后咧，领导埃塞俄比亚嘅咧就变咗系埃塞俄比亚嘅共产党啦。咁本来呢个国王咧系亲美嘅，咁啊共产党上台就自然变咗亲苏联啦。咁埃塞俄比亚喺地区嘅宿敌系索马里，本来咧佢就系亲苏联嘅。咁啊自从呢个埃塞俄比亚变咗亲苏联咧，咁啊索马里又变咗亲美啦。咁呢个本来咧唔好关我哋事嘅好遥远嘅非洲嘅同国际嘅大国之间嘅联盟嘅角力咧，点解关我哋事咧？就正正系因为呢啲咁样嘅背景咧，系直接令到饥荒恶化嘅。咁因为自从共产党接管咗埃塞俄比亚之后，当地嘅信息系比国王嘅时代更加唔透明。咁一啲好边缘嘅地区发生饥荒，基本上全世界都系唔知道嘅。直至到呢个规模去到几十万、100,000人，咁西方先至了解到。咁喺80年代呢，美国嘅歌星就好齐心咁样因应当时嘅埃塞俄比亚饥荒呢，录咗好多嘅好著名嘅歌曲啦。咁其中最著名嘅一首呢，就叫做 We Are The World。咁点解佢哋当时咁齐心呢？咁除咗因为死亡嘅人数实在係太震撼之外，亦都係有个政治信息嘅。咁佢哋希望达到个信息呢，就係话就算当时亲美嘅国王系几咁腐败都好，佢所控制嘅地区死亡人数都系唔过10万。咁但係变咗系佢哋嘅宿敌共产阵营控制嘅埃塞俄比亚，佢哋一饥荒呢就去到100万啦。咁除咗本身系一个天灾，又点可能冇呢个人为嘅成分呢？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we heed a certain call, when the world must come together as one. There are people dying, oh, when it's time to lend a hand to life, the greatest gift of all. We can go on pretending day by day that someone somewhere will soon make a change. We all are part of God's great big family, and the truth, you know, love is all we need. 嗰幾年世界曾經是對東非的災荒十分之關注，達爾富爾的饑荒就是一個代表作。但是當時西方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是通過一些公關顧問公司，用一些好人為的方式大做這個議題。他們做這個議題的方式就是將中國的威脅論和達爾富爾的饑荒斷成一線，所以忽然之間達爾富爾成為了西方一個很熱門的話題。但是今次的東非的災荒，因為沒有了類似中國這樣的角色，又或者沒有了類似當時埃塞俄比亞國王那種的角色，所以全世界就沒有任何政治化的處事。我們純粹因為一個死的人數而去關心那個地區的積極性就無疑低了很多。這個這樣的現象正正是世界上一個很大的悲哀。如果我們不能夠單單因為人道原因而關心它的話，那我們是不是真的一定需要一個政治化的切入點才可以關注世界局勢呢？如果是這樣，世界的亂局又怎可以真正得到終結呢？所以好希望大家可以趁未來這一個月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刻，對這個東非出現的災害可以施加直接的援手，都希望可以將集腋成裘這個精神和香港人對鄰近地區或者是世界偏遠地區都好，我們的支持這個這樣的信念可以將它發揚光大。 非2亿人口当中一向有四成营养不良，这个脆弱的地方自去年开始遭受另一大冲击，拉尼娜现象引发十年不遇的大旱，降雨量急降至正常值的 5% 至到五成，农作物严重失收，旱灾又遇上粮价高涨，粟米自去年7月以来飙升 160%， 令人畜都要挨饿，估计48万儿童严重营养不良。 We Are The World 相信大家都十分之熟悉，它的播放率到現在為止都是非常高的，會逢有什麼大的旱災經常電台都會找回這一首80年代的歌曲出來播。這首歌的主角埃塞俄比亞，它的政權即是共產主義的政權，在90年代也都隨著冷戰的終結而終結，自此埃塞俄比亞步入了一個全新的年代。其實呢，這個國家本身是有不少的經濟潛能，特別是它的出口譬如咖啡等等，是受到全世界不少消費國家的支持和青睐。但是咖啡這件事為什麼一直不可以令到埃塞俄比亞脫貧呢？這一類的問題就是很多的學者和很多的政府裡面工作的人都經常想探討的。如果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大家可以看看一位諾貝爾獎的得主，亦都是世界銀行的前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師 Joseph Stiglitz， 他本身寫過一本書，就是叫做《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經常我們用來做教科書的。他就有提到本身埃塞俄比亞是有他不少的天然資源，亦都有很優質的咖啡豆，但是通過種種的世界體系賦予他的限制，就令到本身他的天然資源不能夠用在自己國家的建設上面。 咁當然佢仲有好多嘅原因令到國家點解持續咁貧窮嘅，但係呢個譬如國際貨幣基金會啊等等借貸嘅限制啊，或者係西方當時對埃塞俄比亞現代化施加嘅唔少條件嘅貸款咧，都係令到佢哋貧窮嘅狀況惡化其中一種嘅原因。咁如果唔係咁樣咧，埃塞俄比亞嘅咖啡，如果佢嘅成效完全可以喺本土嗰度使用嘅話，咁相信佢哋本土受惠嘅人數咧，係會比而家遠遠咁樣多嘅。咁講到咖啡咧，咁經常我哋喺香港嘅咖啡屋都會聽到好多嘅好悠閒嘅歌曲啦，而呢啲咖啡屋咧都係提供緊埃塞俄比亞優質嘅咖啡嘅。咁但係近年雖然有唔少嘅團體啦，曾經想提倡所謂嘅公平咖啡，即係直接由埃塞俄比亞入口，希望將佢哋嗰個純利嘅得益擺翻喺當地嘅國民嗰度，咁係暫時嚟講個發展都係比較緩慢，亦都係未改變到我哋平時消費嘅習慣嘅。咁喺咖啡屋，我哋經常聽到嘅歌曲咧，咁又另外想起呢一首啦，係喺文藝電影經常都會出現，係老牌嘅歌星 Nat King Cole 嘅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ando, cómo y dó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Hasta cuando, hasta cua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咁喺今次东非人道灾害嘅危机入边咧，难民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因为索马里嘅难民咧，目前已经系流放咗去埃塞俄比亚同埋肯尼亚噶啦。咁如果冇咗呢一类嘅组织，难民佢哋嘅生存权同埋佢哋嘅生存能力咧，系会更加不堪设想。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联合国难民署喺东非嘅天灾，佢哋扮演更加积极嘅角色。 联合国难民署促进国际难民协议及监察政府遵守国际难民法，为难民提供保护，并将暴力威胁减到最少，当中包括性侵犯。 我是沈旭辉，如果我揀的歌能够引起你的共鸣，请用手机发一个空白短信到5088-1903，捐出5元支持联合国难民署。 此时此刻，有谁共鸣？ 支持 SMS 共鸣热线的机构包括CSL 1010和 123 Peoples 新世界传动网 Smartphone Vodafone PCCW Mobile 和3以及潘永祥会计师事务所